恭读《创世纪》第十八章。天正热的时候，亚巴朗坐在帐幕门口，上主在马莫勒橡树林那里给他显现出来。他举目一望，见有三人站在对面，他一见就由帐幕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伏伏在地说：我主，如果我蒙你垂爱，请你不要由你仆人这里走过去。我叫人拿点水来洗洗你们的脚，然后在树下休息休息。你们既然路过你仆人这里，等我拿点饼来吃点点心，然后再走。他们答说：就照你所说的做吧。亚巴郎赶快进入帐幕，到撒拉前说：你快拿三斗细面和一和，做些饼。所以又跑到牛群中，选了一头又嫩又肥的牛犊，交给仆人，要他赶快煮好。亚巴郎遂拿了凝乳和牛奶及预备好了的牛犊，摆在他们面前。他们吃的时候，自己在树下侍候。他们对他说：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？他答说：在帐幕里。其中一位说：明年此时我必回到你这里，那时你的妻子撒拉要有一个儿子。撒拉其实正在那人背后的帐幕门口窃听。亚巴朗和撒拉都已年老，年纪很大，而且撒拉的月经早已停止。撒拉遂心里窃笑说：现在我已衰老，从我年老的丈夫还有这喜事吗？上主对亚巴朗说：撒拉为什么笑？且说像我这样老，真的还能生育？为上主岂有难事？明年这时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那时撒拉必有一个儿子。撒拉害怕了，否认说：我没有笑。但是那位说：不，你实在笑了。后来那三人由那里起身，望着索多玛前行。亚巴朗送他们也一同前行。上主说：我要做的事岂能瞒着亚巴朗？因为他要成为一强大而又兴盛的民族，地上所有的民族都要因他蒙受降福。何况我拣选了他，是要他训练自己的子孙和未来的家族，保持上主的正道，实行公义正道，好使上主能实现他对亚巴郎所许的事。上主于是说：控告索多玛和哈摩拉的声音实在很大，他们的罪恶实在深重。我要下去看看，愿你知道是否他们所行的全如达到我前的呼声一样。三人中有二人转身向索多玛走去，亚巴朗却仍立在上主面前。亚巴朗近前来说：你真要将一人从恶人一起消灭吗？假如城中有50个异人，你还要消灭吗？不为其中的那50个异人赦免那地方吗？你绝不能如此行事，将异人同恶人一并诛灭。将异人如恶人一样看待，你绝不能。审判全地的主岂能不行公义？上主答说：假如我在索多玛城中找出了50个异人，为了他们，我要赦免整个地方。亚巴朗接着说：我虽只是尘埃灰土，却敢再对我主说， 假如50个异人中少了5个怎样？你就为少了5个而毁灭全城吗？他答说，假如我在那里找到45个，我不毁灭。亚巴郎再向他进言说，假如在那里找到40个怎样？他答说，为了这40个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巴朗说，求我主且勿动怒，容我再进一言，假如在那里找到30个怎样？他答说，假如在那里我找到30个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巴朗说，我再放胆对我主进一言，假如在那里找到20个怎样？他答说，为了这20个，我也不毁灭。亚巴朗说，求我主且勿动怒，容我最后一次进言，假如在那里找到10个怎样？他答说，为了这10个，我也不毁灭。上主向亚巴郎说完话就走了，亚巴郎也回家去了。